有聲稱是到當地讀書的港人到場參與。美國運輸部指責中國政府阻撓美國的航空公司恢復來往中國的航班，並且要求中國的航空公司向美國政府提交航班時間表。特朗普政府目前未有對中國的航空公司實施限制，但就說未能夠同中方達成協議。美國運輸部說，達美航空和聯合航空都希望在下個月恢復飛往中國的航班，但目前計劃受阻，形容情況危急。運輸部下令中國東方航空、南方航空和海南航空等必須在下個星期三之前提交飛行時間表和其他航班資料。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色稍为好转，星期一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㗎，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实行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中环半山一带包括是上亚利北道、红棉路、纪莲娜利、罗宾臣道、亚巴甸街和坚道一带仍然都是挤塞的，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香港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寿山村道和浅水湾道回旋处。最后看看九龙区，现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八尺街。另外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柯士甸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广东道去尖沙咀近海港城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西贡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慢车，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播报时间同天气先啦。 好啦，而家时间啦，下昼2:09，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啊。 虽然咧连续几个星期咧都只睇一啲同数码暴龙有关嘅嘢啦， 系， 但冇计嘅，即 系你最爱啊，冇办法啦。 我准备今晚睇第三次噶，我自己。 你系咪第一次一套戏睇咁多次？ 系，我对上一次有套戏睇两次嘅， 系边一套？ 某日某月。 哦， 系咁有一次啊工作需要啦，咁第二次就同阿一师嫂去睇啦。 系系系。 咁呢一次咧就真系第一次入戏院，即系你即系如果你同我讲话。国产007啊，这个的回魂夜啊，逃学威龙啊，是看了十几次。但如果你说入戏院看呢，我第一次看了三次啦，咁呢个纯粹我自己的童年回忆啦， 是啦 ,ok。我想试一下就是那个叫什么呢，自己一个入去看会不会喊，同波胜看会不会喊，或者同阿一师嫂看会不会喊，即那个分别在哪里，即多个人在隔离是没那么易喊的，我发现。 同我看的时候有没有喊啊， 眼湿湿啊，眼湿湿。 自己睇未？ 自己睇湿多些少， 系 系啦。 同一师嫂睇 未知， 未知。 今晚睇系啦，但个重点系咩咧？因为咧，你咧打机咪入咗一啲咩龙伴嘅 group 嘅？ 哦，系啊，系啦，啲 WhatsApp group 一定会有倾下啦。 咁话说咧，小弟入咗一个咧数码暴龙嘅 group 嘅，但唔系 WhatsApp group 嚟嘅 ，Facebook 嗰啲群组啦， 好多啊， 系啦，好多噶啦。咁例如 Pokemon Go 都有啦，咁啊入咗啦。咁但我入咗嗰个咧系台湾嘅数码暴龙 group 喎。 哦， 咁我都唔记得咗点解嗰时候入啦，应该系因为佢哋都几快会有一啲资讯，究竟啊嚟紧嗰个 B 字头嘅牌子 会出边咩啦？ 边只 figure？ 我数数埋埋有廿几隻啦 ，OK， 死未？ 我数咗俾你睇啦 ，anyway， 咁啊，所以嗰时好耐之前入咗嘅，咁呢排即系个电影嘅关系咧，好多人咧都话啊，好想揾翻边一部嘅暴龙机 啊， 哎呀， 哇，呢个出事啊！当年我唔记得几多钱，我就记得好似几廿蚊啫。早几年出翻嗰个有 WiFi 嗰、那个三位数字嘅， 有 WiFi 嗰、那个， 上我哋一齐买噶，我都有买啊嗰部。 我哋一齐买， 唔系一齐买嘅咩？上网订嘅。 边部啊？ 早几年出翻嗰部咯，砖头。 哦，我买两部。 系啊，嗰、那个唔系 WiFi 对战嘅咩？ 好似唔系，应该都唔系，都系电波嘅，应该。 Anyway 啦， 咁劲。 总之早几年嗰部啦。 系， 我都有买啊！你谂。 系咁，早几年十五周年嗰几部嘅D 二我都有买到啊。 我十五周年，而家二十周年，即系五年前 。 好啦，到而家啦，佢又出系嘛？ 而家好似嚟紧会出，因为佢有部卡通片，咁已经有部新嘅暴龙机啦。 哦， 咁又或者佢电影版本好似都会出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咁其实如果旧底嘅暴龙机咧，我好似系有四五部喺手嘅。 哇，算少咯，以你咁爱嚟讲。 细个唔系我自己俾得起钱嘅年代啊嘛，系咪先？嗱，我细个我自己一部啦，我细佬嗰部俾我就即系叫做 充公咗 啦，唔系噶，我记得唔系充公嘅， 你帮我养啊？ 我记得系嗰啲叫咩咧？不过提起佢嗰部暴龙机有个唔好嘅回忆嘅，所以有机会再讲。头嗰两部都有啲唔好嘅回忆嘅，咁咧总之佢嗰部咧，我应该系后屘稍微要大个些少啦，即系可能去到中一二嘅时候咧。咁唔玩啦嘛，已经 系啊。 咁但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嘅，咁我就用一个价钱去收购咗佢嘅。 哇！ 即系我嗰啲零用钱啦，我而家50蚊买咗你部机制唔制？咁佢话哦好啦，你50蚊买咗佢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有一部咧系大中学嘅时候，又系有个 friend 用呢个情况卖俾我嘅，就系、是、橙色嗰部啦。如果冇记错， 系 就系、是、橙色太一嗰部嘅暴龙机。 哦， 又系50蚊啊，定100蚊卖俾我嘅。咁有一部咧就系、是、中午嘅时候啦，嗰时行过九龙湾淘大嗰边一个商场， 系 有一间旧式嘅玩具铺， 系 有部全新嘅暴龙机， 哇！ 但系系旧底，即系仲早过第一代数码精灵嘅嗰啲砖头机啊！ 系 我嗰时系储咗3个月嘅钱 去买呢个， 系啊！即系嗰时可能嗰啲嗰时候拍拖啦。咁我記得係我諗咗好耐啊，即3个月零用錢喎。 好多㗎啦，以前 我記得嗰時係即係可能去補習，可能阿爸會俾多5蚊你，或者俾多10蚊你買個包。 就唔食个 包 啦， 系啦，就储埋。咁有一部咧，系终于我买咗部砖头机，因为砖头机真系唔系我嘅年代嚟噶。砖头机嘅话，我谂我应该系小学一二年级好细个嘅时候，阿玲就 系 玩砖头机啦。 系，我都系嘅，即系我冇玩人哋嗰部，系啦，都系我系小学嘅，所以差唔多啊，你 系 小一嘅就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咁跟住之後就即係而家屋企有呢幾部啦，咁後屘佢 keep 住有出一啲新嘅版本，有啲或者一啲古怪嘅版本咧，我都有買到一兩部咁樣啦。所以而家因為佢曾經出過一部好得意嘅細細部 mini 版嘅磚頭機嘅，咁好似都有一兩部喺售嘅，有一部係阿古售嘅，嗰陣時仲推出個奧米加售版本，我都有，我有思考有冇話好似 Turn 埋，總之而家屋企加加埋埋有 I 十部嘅部機。好啦，咁個問題嚟啦。咁嗰啲當然就唔會玩啦，係咪先？ 儲 啦，邊捨得玩啦、啊？ 都冇開過。 唔係啊，你我唔知道我呢個概念啱唔啱啊？我成日覺得電咧一過咗之後咧，嗰部嘢就會壞得好快嘅。 係， 即等於你部電腦， 你太耐唔開擺喺度， 你太耐唔開擺喺度咧，佢未必壞。如果你由頭到尾冇電，係啦。但如果你有个电过咧，佢就好似好快坏。我唔知呢个 concept 啱唔啱啊？ 系，即系呢啲你有呢种谂法， 我有呢种谂法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知 道，即系电器你开咗之后，佢就会有一种， 即系好似啲鞋咁咯。你唔着开佢咧，一着佢就烂啲胶啊，又碎又剩啊。你着开反而冇事啊嘛。 着开冇事，或者你完全冇着过咧， 系 都未必有事。 你唔好完全唔着，但系无端隔咗五年冇出嚟着噶嘛。 Yeah, exactly。好啦。咁所以咧呢排就好想揾翻啲舊底嘅部門機啦，尤其是早幾日咧見到嗰、那個啱啱咪早啲咪提過有個 Facebook group 嘅，咁然後咧就提起咧，見到有啲人開始就影翻自己咧，即係扣喺背囊啊， 勾喺個褲， 勾喺個 仔褲 啊，係啊，因為以前嗰啲機咧， 佢有個扣位嘅， 有個扣位嘅，係啦，咁就俾人。咁點解要有扣位呢？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呢？舊底玩嗰個暴龍機呢，咪係咁熬，係咁戳㗎嘛，係咪先？係 啊， 即係個手係咁樣㗎嘛， 行步數啊， 係啦，咁樣㗎嘛， 係啊。 咁你要行步數，即係好似你行到五百步呢，你就會遇到一隻怪獸。 係咪零二啊？零二嗰部 嘛？唔係 D 二同埋零 D 三都係，但係即係 D 二其實係零一嗰部 ，D 三就係零二嗰部，兩部都係呢種玩法。磚頭機就另外一款玩法㗎啦。 要行步數啊， 係啦。咁如果你去到純壽司之王嗰部我都有一部嘅，其實我細個有一部唔見咗，我想揾翻都揾唔到， 冇噶啦。 妖狐獸嗰部我好想揾翻 ，anyway， 咁跟住嗰部就可以 cast slash 啊，即 係哦係 刷卡啊，有部係啊， 我有記得呢、這、一個呢句嘢喎。 係啦，咁 D cast slash 係啦，但係第四代就完全冇擁有過啦，即係數碼之雲之 scanner 嗰部咧。系啦，嗰部真系唔识啦，嗰部咁嗰部我就冇嘅，但系一二三代我都有嘅、 哦。 大门大嗰代我都冇，大门大寿嗰代我都冇嘅。 不如有一日咧翻工咧咁样扣住一抽咁样。 系啦，我就见到有个人咧就扣住，佢系扣住第三代纯寿司之王，即系啱啱我话拆卡嗰部啊。 系 cassette。 系啦，咁佢咧佢系有个扣带咧，唔系嗱我哋。舊底嘅部門機咪後面有個彎扣咁樣噶嘛，但佢直情有款係有條帶俾你勾住喺個褲頭嘅， 係啊， 咁嗰個我就見佢咁樣行出街，我覺得好型。 你 諗下，我而家廿幾歲人都覺得 好有型 啊！咁然後就好想揾翻嚟啦，咁但我又唔捨得用自己嗰啲，我就想揾翻啲咧，我其實真係唔知喺邊度揾，即係二手收購啊！ 你知上網揾啲二手有冇人放啊？ 我有試過嘅，但係都好少，或者個價錢你唔會付，你唔會。你真系唔捨得買咯，即 係 四位數， 哇！我真係買嚿磚啊，扭嗰啲磚頭啊，都真係差唔多啊， 唔捨得咯。 你就算捨得買，你都唔會捨得攬住喺條腰度攞出街咯，只能夠話。 係啊，唉， 好正喎！你咪成抽嗰時喺公園叫啲僆仔咧 對戰噶嘛， 好有錢啊，十步咁樣抽喺條褲度，我心諗你條褲唔甩啩，好嘢， 好型啊！你細個好羨慕噶， 係啊，跟住仲要問可唔可以俾一部，我幫你一齊對戰啦、啊，咁樣乞求人哋攞嚟玩嘅咋，細個。 唉，冇啦，呢啲光景，總之嚇。你有冇啊？而家屋企有冇手啊？ 咪五年前咧，嗰部咯，冇啦。我细个冇买过噶，从来冇有钱买过，帮人练嘅咋，翻屋企。 不如搵日出去搵啦。最衰香港冇好似日本咁样嗰啲上嘢，嗰啲二手嗰啲 中古店嗰啲啊。 唉， 试下搵下啦。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痴，连接日后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 无机玩具， 布公仔， 甜美熟睡， 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牙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哋即刻请他哋出嚟。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日嘅故事主题系龟兔赛跑，两位参赛者都系赛跑选手。第一位系短跑选手，出名跑得快之余，动作仲好别树一格，一路跑一路趌嘅宝趌。第二位系长跑好手，叫阿波，个名咁普通噶， 嘻嘻嘻，系咪觉得有古怪呢？ 梗系啦，平时你哋度啲名巧口又参手，今次个名咁普通，一定有古怪啦。 正所谓咩啊，阿波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啊嘛。 你哋中意啦，唔好嘥我时间，快啲开始比赛啦。 大家好，我系宝吉啊。我除了是一位短跑运动员之外，亦都是一位的赛跑评述员的。今天两点半钟之前为大家带来这一场2000米的泥地赛事。今天看回资料显示，一共是有两只马的，是两位选手的。第一位选手越野兔，第二位选手是车里龟的。好啦，睇返越野兔嘅资料啊，睇返佢啲毛发呢係非常之靓㗎，而且今朝呢双目有神，应该係唔错㗎。但係调返转啦，车里龟根据今朝嘅资料显示呢，好似状态麻麻地喎。係啦，好啦，两位选手已经入闸啦。准备 ,3,2,1, 开闸啦。一开闸呢，越野兔不断跑啊跑啊跑，四隻脚跑得非常之快啊。睇到车厘龟喺后面一直追呢，都追极都追唔上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始终越野兔今日状态好啲。咁一直去到内湾嘅时候呢，都係越野兔一路放出㗎。越放越多，差唔多放咗400多米啦。200米放咗400多米都算係咁啦。好啦，车厘龟一路追追追，始终呢佢今日嘅状态麻麻地啊，见到佢头噏噏。哎呀，仲忽然停咗喺度添。究竟係发生咩事呢？车厘龟进化，水箭龟，水箭水箭， 哇，原来喺呢个危急关头咧，车厘龟忽然进化到水箭龟，仲使出水炮将自己射咗越野兔隔篱。两只嘅选手咧，唔系两位嘅选手咧，越追越近啊！射咗喺隔篱之后咧，睇嚟咧都系争唔够二十米噶。咁究竟最尾系越野兔啊，定系水箭龟一路追呢？水箭龟进化咗之后咧，唔再头凹凹，而且越追越快啊！越野兔咧亦都再加两条鞭。好啦好啦好啦，终于过终点啦！结果出咗嚟啦，就系由车厘龟进化嘅水箭龟赢咗。半个龟臂啊！哎呀，冇计啦！好啦，公布一下派彩结果啊！今日咧系冇任何嘅赌博成分，所以系冇派彩结果噶。好高兴今日可以为大家直击呢一场嘅赛跑赛事啊！咁啊，有机会下次再为大家直击其他嘅赛跑赛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现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系阿波啊。正所谓阿波跑得快，一定有古怪啊嘛。不过今日咧就唔系想讲我有几古怪，而系要同大家旁述一场跑步比赛。冇我份嘅，唔使担心。只是得龟和兔仔的啫，事不宜迟啦，即刻去现场为大家直击比赛的实况啦。好啦，我哋而家已经嚟到现场啊，睇紧今日呢一场非常瞩目嘅赛事啊，龟兔赛跑㗎。而家望望跑道上面一号线嘅选手呢，哇，呢隻兔仔弹下弹下咁，睇佢对嘅肌肉非常之结实喎，睇嚟都系今次比赛嘅热门选手啦。将个镜头 pan 一 pan 落去望下二号线呢，呢一位龟选手，咦，佢嘅精神面貌好似麻麻地，对眼就冇乜力，仲要孭住个龟壳，睇怕个负重咁高咧，会唔会影响到佢跑步嘅速度呢？这个时候大家望一望今场的赔率先啊，一号线选手兔仔呢暂时是 1.03 的，而至于这个乌龟选手呢，哇，是非常之冷门，去到 13.4 的。裁判一声令下之后，这场比赛将会正式开始啦。 我要 one, get set, go! 我一开闸呢，见到兔仔选手啦，用最快的速度一路跑呢，从一声已经抛离咗呢个乌龟选手㗎啦，一路跑一路跑呢，镜头已经呢就係叫兔仔完全係见唔到阿龟嗰个车头灯咁滞啦。今次比赛全场係一公里嘅呢，进入一个树林之后经过兜返出去村口嗰度呢，就係冲线点㗎啦。哇，兔仔呢话咁快已经过咗一半嘅路程啦。咦，突然之间点解停低咗嘅呢？哇，打晒喊路坐喺树下面瞓觉喎。喂，看来他对今场比赛非常之有信心，在树下面休息一下啦。好，我哋趁兔仔休息紧嘅时候，将个镜头转去望下龟选手啦。佢系用紧时速咧 0.5 公里嘅速度向前行紧嘅。睇怕咧，如果有咁嘅速度一路向前行，应该太阳落山左右就可以冲线噶啦。好啦，哇，喺估唔到啊！呢、這个时候我哋见到乌龟选手咧喺太阳差唔多落山嘅时候，终于超越咗兔仔啦！好啦，哇，望住乌龟选手越嚟越近终点啦，仲有最后三米、两米、一米，冲先啦！爆冷啊！乌龟选手跑赢咗兔仔啊！不过咁呢场龟兔赛跑呢係采三回合制嘅，边位选手最先能够胜出两局就为之胜出嘅。咁所以呢，乌龟先爆冷一场，呢、这个时候我哋睇下第二回合兔仔呀会唔会急起直追啦。好，两位选手呢将会由终点跑返起点嘅。裁判一声令下之后呢就开始第二回合啦。哇，叫兔仔全部声一路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哇，兔仔哇咁快就冲线啊！吸取咗第一回合嘅教训之后咧，今次佢完全唔敢怠慢啦，局数追成1-1啦。好啦，第三回合嚟啦！果然啊，不负众望，兔仔用9.9秒嘅速度跑完一公里，最后三盘两胜之下咧，终于赢出咗呢个比赛冠军啦！恭喜晒！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咩呢？就是比赛千祈唔好玩啲一局定生死嗰啲，最好有三盘两胜啊、七局四胜啊、双循环嗰啲。点解呢？因为你轻敌啊，失手输咗都仲有得追啊嘛。所以你见而家好多球赛嗰啲淘汰赛都系咁噶，有阵时同时间玩多铺，真系鱼腩部队都可以变黑马。 嘅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咁可能你好好奇，点解我哋两个古仔都系讲埋咁讲咧？因为我哋嘅创作系各自创作，唔知道大家整啲咩，真系咁巧，大家撞巧嘅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澳政協早上在北京舉行聯組會議，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據了解，韓正發言約40分鐘，有回應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事宜。有政協委員引述韓正說，香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有空白點，香港有憲制責任完成23條，但回歸23年都沒有落實，中央有最終責任，立法亦是中央的权利。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引述韩正说，是要针对少部分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堵塞法例漏洞，希望改善营商环境，让香港人安居乐业。据了解，韩正没有提及具体的立法时间表，亦都没有谈及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律师会前会长苏少聪引述韩正表示，立法不会影响广大市民福祉。另外一名政协李大壮引述韩正，要求他们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考评局决定取消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条试题。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发言人郑家朗表示，预计下星期之内申请司法复核，申请禁制令，禁止考评局改动试题。他表示，即使法律程序影响放榜，但责任在于教育局，若非教育局无风起浪，不会出现社会对试题的质疑。申请司法复核主要挑战考评局决定有否涉及不恰当的考虑，例如政治原因，以及教育局是否有权干预考评局。有应届历史科考生认为，取消试题令到学生的努力付诸东流，亦都认为考评局目前提出的两个计分方法都不能反映考生的表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失业率上升至 5.2%， 是几何式上升，相信失业率再上升的机会高。他认为保就业计划会一次过发放现金到市场，对企业运作会起到缓冲的作用。计划都要求受薪的人数不能够少于三月份受聘的人数，相信企业会重新聘请旧有的员工，令到失业率上升速度减慢。罗志光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是否可以确保每位的员工能够保持领取最少一半的薪金的时候，说坊间多人提出这项要求，但就认为要谨慎处理，因为会令制度相当复杂，需要处理分析200万本港雇员的资料，工作到明年年初都难以完成。南韩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9宗是社区感染，另外多2宗死亡个案，当地累计11,165人确诊，同266人不治。当地的学生陆续复课，但病毒继续在社区蔓延。当局说会进一步加强国家紧急应变机制，今日颁布行政命令，增加多2,600多间酒吧和卡拉 OK 房间列入禁止聚会名单， 累積要關閉的娛樂場所數目達到8300多間。當地幾項最新民調顯示，八成半的受訪者認為當局對疫情應對得力，較兩星期前增加12%。另外有一成的受訪者認為是應對不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色稍为好转，星期一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石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大排道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炮台山港铁站。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城汇旋处。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柯士甸道一段车龙排到过去山东街。广东道去尖沙咀近海港城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你一啲封路啦，喺青屿干线因为有维修工程，直到下昼嘅4点，去九龙方向介乎马湾至到青衣之间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青屿干线因为有维修工程，直到下昼4点，去九龙方向介乎马湾至青衣一段部分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波长是指物理学入边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着波的传播方向来平衡的。 喂，好难明白。 不紧要，如果不讲波长，我们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和波依波罗咪。 都是讲回波啦，不要这么烦啊。 5月25号起，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庄端仪、凌子维的师兄祠堂，我们一起在师兄 11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爱卿谈浅唱不夜天的子龙啊！逆境自强，梗系要听啲正能量嘅歌啦！为你介绍嚟自草蜢嘅作品《世界会变得很美》。 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的迫降，夫妻的世界 ，Tiger King Too Hot to Handle， 仲有啲咩啊？ 不懂真假，孤家恋我，恐怖故事全略结吧。不想牵挂，谁不甘心我，从此就最好剩下一日。不想失散，命曾与我。杀不出了马，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帐篷只得我吗？ 算是写出了这个世代情侣之间的一种习惯的，就是分享大家的 playlist。乐队 Special 这首歌就是讲两人的片段，记录过两人的生活节奏。 我会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对对大家。 作曲编歌都有 Special， 加上赖颖彤填词有 Oscar， 监制赖颖彤。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Special 我的片单。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隔咗三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当时系超级怕走，我第一次见你哋两个，所以我有咩都净系识得笑啦。咁但系依家我已经识写唔止丑三个字啦。 我系 Carmen 关嘉敏，想知道我同三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波盛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是啊，三年几前呢我哋第一次见啊，嗰阵时系2018年12月24号，即系平安夜嗰日出街嘅嗰集节目系。嗰阵时嘅关嘉敏系点样样咧？同而家佢话自己唔知丑嘅佢又有咩分别呢？大家一起听一下啦。队长你好， 你好啊！ 队长你好， 哇！你讲起队长，我想起第二个 哦，佢电台嘅老板都叫队长，所以佢对呢个字特别敏感， 特别敏感啊！ 今日我哋请嚟有 Bingo 嘅队长 Carmen 啦 ，Hello，Hello 你好啊！突然醒一样想问你，有渊源，你两个系识地噶， 系、啊、 都叫系咯认识嘅意思， 俾你讲下咯。 唔系，我女朋友同佢同一间学校嘅以前，系、 哦、 啦。 我特登带出呢一点，如果啱啱我输咗都有位走，你明唔明？因为你本身同佢都叫 我抢，点会人哋公平公正噶嘛？公开， 但你个人， 我俾你睇翻个票数记录啊！ 唔使啦，唔使啦，我哋第一 part 都系多谢好心啦。因为我知道咧，Carmen 都有唔少嘅人都会话你似周秀娜啦， 系 你自己觉唔觉噶？首先 唔觉，但系我妈觉 咯。你我媽識周秀娜都好叻喎， 唔係啊，佢睇個即係咧，佢自己喺度撳周秀娜啲嘢啦，跟住之後就睇到佢啲 B B 相或者係細個嗰陣時相，跟住佢就說哇呢、這個你定係周秀娜嚟㗎，好似喎咁樣咯，真係會咁樣。 阿伯母都幾得意， 阿伯母。咁所以咧，呢、這個第一個印象就係、是、你覺得我同阿一俾人話似邊個明星咧？而真係存在嘅，而真係有人覺得阿一似一個明星，有人覺得我似一個明星。咁你就咁睇，你覺得？ 我觉得你咧就似卢海鹏，唔系唔系唔系陈展鹏，卢 海 鹏 是咪？跟住嗰个系咩？卢海鹏是咪？ 无谓啦，系啦，陈展鹏 系 点？边个位似咧？ 个鼻噶， 个鼻 个鼻 有啲勾 咯，似陈展鹏， 同埋啲肤色都似， 肤色似 系单颈。 陈展鹏都 up and coming 嘅一个男演员嚟嘅、嗯，都似佢都好嘅。 系 咁，你觉得阿一咧？所以我知好难谂，佢个样要似一个明星。 唔系，我唔觉得佢，我谂唔到佢 似 咩 明星， 但我谂到佢似一只卡通公仔。 咩卡通公仔？ 叮当，因为佢今日着蓝色衫。 叮当咩发布啊？ 如果话卡通公仔咧，因为我而家电挛咗头发啦，然后啲人话我似花大。吉啦， 系啊，花师奶嗰个 吉啦，系啊，跟住只眼又系蒙蒙地咧， 系啊， 跟住个头发又挛挛地，就好似花大吉咁样。 嗰日又系咁嘅， 系啊，啱啱咧阿 Carmen 估咧系估啱咗我嗰、那个，啲人真系觉得我似陈展鹏， 你真系似。 仲有除咗似陈展鹏之外咧，仲有似真情嗰个阿海啊，黄贤之定黄智贤，我唔记得咗啦，成日捞乱嘅，系啦、啊，跟住另外有人话似， 好想 大卫高柏飞。 中学有人话似古天乐， 系啊，你自己做啦呢个节目，我走啦。古天乐，你会过分一啲啊？ 大学话似周柏豪啦， 哇！ 由于节目调动关系，由于节目调动关系， 大家咁交个心出嚟，我 家即刻落去新嘅节目《妇女新知》，我讲一讲啲妇女病。 我笑死我！ 喂，差啲讲粗口，乜嘢手法？ 我见大家咁好倾，交个心出嚟啫。 但你自己对过啲相，你觉得似唔似先？ 周柏豪有一张相系似，我啱啱我搵俾你睇。 古天乐仲搵咗张， 真系有嘅。但古天乐嗰个就纯粹系因为肤色黑啫，以前。 哦，佢唔话你似苏斯黑柴。 啱啱搵到张相。 好，嚟嚟嚟。 咩啊？依个真系似、啊。 哇，真系有啲似、啊，真系。 真系似、啊。 我 哋俾现场观众睇下，真系似、啊，我觉得。我个 friend 影低嘅，特登。可能咁啱呢张相啦。 客套说话啫， 系啊， 唔通话你样衰咩，大佬？ 我都知道。好啦，咁啊，呢张相之后再分享俾大家睇啦。 再分享， 死都要掠，死都要掠住，都要俾人。 我都试过噶，我试过咧，有段时间俾人话似钱嘉乐啦， 系钱嘉乐， 未开都俾人话似 钱嘉乐啊， 系啦。咁但系或者唔似啦，咁然后我就上 Google 打钱嘉乐，咁然后揾佢啲相啦，拍埋唔系好似啫，即系拍埋自己第二张相啦。跟住我谂一谂啦，因为我啲笑容都比较奇怪，咁我打钱嘉乐大笑，跟住揾咗一张钱嘉乐系笑到睇唔到对眼嘅，跟住就话啊，咁、哎、啊真系几似。 够钟翻嚟啦！ 估唔到眨下眼啦，过咗三年半啦，已经我哋又请 Carmen 出嚟啦 ，Hello。 嗨， 而家咧见到 冇见啦， 冇我有睇你啲片噶，有拍鬼片，有女赌神啊嘛，唔系拍鬼片嘅，即系啲 讲鬼故嘅片嘅 灵异嘢。 系啊，而家啲人系咪见亲你都会问你系咪撞鬼咁样？ 系见亲我都同我分享鬼故，阴公。 你自己有冇嘅？ 我冇啊，同埋我本身系好惊呢啲嘢嘅。 嗯。 咁其实嗰阵时系因为拍咗一套电视剧关于灵异嘢啦，咁然之后咧就想继续向呢个方向发展，咁然之后咧咁其实开展咗我一个 YouTube channel 啦，就系主要讲灵异嘢同埋睇我打功夫咯。 嗯，我你先了解咗灵异嘢嗰方面先，你话你自己系 惊嘅， 嗯，系啦，惊先系， 好惊，真系好惊，因为咧我都有同我啲朋友讲，我话我最大嘅。即系我最劲嗰样嘢就系我自己吓自己，即系我自己睇完一啲好惊嘅嘢咧，我会死啦，佢会唔会跟住我啦？我成日会拧头， 会啊， 会噶，其实 会唔会？系啊，你唔好讲啦，我其实一个就依家， 你望下角落头嗰度， 系啊，我真系好惊啊！我系跟住，但系咧，反而即系我有个家姐，咁佢就同我相反嘅，佢就成日都见到嘅咁。 哦，佢见到噶佢。 佢见到噶，有时会见到咯。佢细细个就多啲咯，依家就少啲，但都有时会见到。 咁有冇吓你啊？即系突然间，喂，阿妹行开啲，前面有个企喺度咁，有冇呢啲噶？ 冇啊，但我记得佢好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即系上我张床度瞓嘅。跟住我就成日俾佢吵醒咧，我就好唔满意，跟住我就踢开佢。但系咧，佢其实因为佢自己撞到嘢，咁、 哦、 然之后系啦，佢就好惊，佢想揾我求救，佢、哦、同我一齐瞓，但系我又唔知头唔知路，跟住话：哎呀，你唔好嘈啦！咁样跟住踢开佢。 咁即系喺你楼下啫，只嘢 系啊， 碌架床嚟噶嘛，系咪啊？ 系啊， 系咯，咁即系喺你下边啫。 佢喺我下面啊！ 但当年 即系唔系你俾鬼砸，系你砸住只鬼， 劲我你主动啲喎。 系咯， 系啊！ 我想知道你家姐系会去到咩程度啊？即系据最劲嗰次啊，即系真系见到眼耳口鼻啊， 听到声啊，定系咩？哦， 见佢 见 到个男人坐住喺佢上面咯， 瞓觉时候。 系啊，跟住青色佢喐唔到嘅， 青色啊， 系啊， 哇， 好 啊， 变形合衣咁样、啊。有冇同爹哋妈咪讲？ 有啊，我爹哋咪话：哎呀，你做咩唔问佢拎六合彩啊？咁样咯。 我发现所有老豆都系咁样， 唔识应付就懒搞笑咧。 然后我家姐就即刻喺度喊啦，佢话我认真啊，我好惊啊，咁样，即系嗰阵时好似冇人帮到佢，好鬼惨。 但系你而家自己拍呢个 YouTube channel， 即系有时候有啲灵异嘅主题啦，会唔会话你都 feel 到？个人嗰个气息啊，啲嘢唔同咗 啊，个头有啲痛 啊， 嗰啲咧， 我又冇、啊，但系我觉得咧好折磨啊，因为咧我又要惊，跟住又要睇，我嗰阵时系喺度睇嘛，睇 網上面嗰啲新聞啊，嗰啲報道嗰啲成啦。我一路睇咧，我一路起曬，唉，嚟啊！ 哎呀， 你嚇到我啦！你後面無端端有啲咁嘅音樂，咩料啊，大佬？ 喂，好驚啊，冇啦！ 咩嚟噶？ 冇，我家姐翻咯。 哦，我以为咁巧添，知唔知后面有啲嘢着咗啊？ 鬼死！你等先，我冷静下先。 我都要，我俾你吓亲。 好啦，好，继续。 家姐你好啊，家姐。 哎，你好啊。 系啊。咁跟住咧，一路睇嘅时候咧， 一路睇一路睇嘅时候，啲鸡皮系起晒啦。跟住我望住我家姐，我话死啦，我好惊。跟住我家姐话要出去去厕所啦，跟住我系黐住佢一齐出去咯。跟住我系同佢一齐入个厕教望住佢去厕所。我真系惊到咁样，我唔敢自己一个。嗰阵时我仲同家姐一齐玩笔仙，跟住我家姐嗰牌咪就系成日俾鬼砸嗰牌。跟住之后咪跟住佢去玩咯。嗰阵时我喺佢隔篱，啲笔真系喐噶。咁然之后平安无事，咁我家姐就都有 keep 住玩笔仙啦。因为嗰个人 玩兴趣，啊、我小学纪念册兴趣同嗜好写笔仙咁样。 系啊，咁跟住佢开头咧自己玩嘅时候咧。佢玩咗一次，然之后佢好惊，咁佢第二次咧喺屋企玩咧，佢又同我玩喎。 嗯， 佢就话：喂，你同我玩啦、啊、咁样。玩几都玩唔到。依家即系可能我呢排咧 search 好多灵异嗰啲嘢，我先知我原来点解当时冇反应，因为我即系个气场劲啊，即系我系请唔到咯。 哦， 所以我睇唔到。 哦，咁又好，咁系好嘢嚟嘅，好事嚟嘅。 好事嚟。 你做咩唔问六合彩 number 啊？ 哎呀，你唔好学我老豆。 我想追问多一条系关于你家姐噶， 系啊，你讲啊，几岁？ 靓唔靓女啊？系啊， 好靓女噶。 有冇男朋友啊？ 有啊。 好啦，落下一个环节。 好啦，好啦，我哋冇冇嘢再问啦。 我想摆机的必救，决定着以后忘记后，有个帅哥等很久，在预计要近怎开口？即使想再看多一眼，别无聊地白路过。你仲要鼓起勇气，到石这最后没隔离，令你笑得很客气，但很要扮熟与孤寂。但想欣赏你这种审美，却无暇承受膜拜。很潇洒的转身，不会破那直大。 别看着我 walk out， 开始 freak me out，can you see I'm busy now？ 有没有礼貌？好小姐很清高，不需要陪跑，你就继续看吧。You and me will never work out。看见你鼓起勇气，想推开最后但退避，就算你不必客气，越站越近我孤寂。想欣赏你这种审美，却无暇承受膜拜。只潇洒的转身，不要太过越界。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 I know what you want, come come and get it, come come come come and get it.Come and get it, yo. Come and get it, yo. 啦，呢一 part 咧就系讲一个你自己嘅秘密，可以同我哋分享啦。 嗯，我好中意一路行一路唱歌。 哦， 即系可能我冇俾人洗脑嘅时候，我就唱嗰只歌咯。 P P A P， 系啊系啊， 可唔可以唱一次俾我听咧 ？P P A P。 I have a pen。 咦，你哋系成队有拍嗰条片噶？佢哋全部人都有扮过一条噶。 系。 我哋中意一路行一路唱。 系啊，跟住我又即系唱唱下，我又会好似睇唔到其他人咁，我越唱越大声。有时咧好尴尬，即系可能啲上落楼梯转弯位咧，跟住之后撞到啲人上嚟，我即刻收声。 但你有戴耳一封定冇戴耳一封？ 冇啊， 冇戴，戴咗仲死。搭 lift 咧，搭 lift 会唔会？ 会啊，我唱到好大声。 系啊，搭 lift 好危险啊，话你听。因为首先部 lift 咧，佢嗰个空间个声嗰个回音系几好嘅， 所以我好中意响。 但系个问题，突然之间开 lift 门咧，其实你未到嗰一层已经听到嗰啲声噶。 系。 你唔知噶， 你试下我哋呢度 lift 我嚟， 我一阵间试下。 系啊，即系譬如你 播 for lift 呢个， 即系譬如你八楼咁先算啦。其实部 lift 去到七楼，你嗌咧，你已经听到噶啦。所以如果你搭 lift 咧，你 我已经有啲 其实过去系有人听到嘅， 后悔啦， 系会听到嘅。咁系你自己本身系中意唱歌嘅，真系， 啊， 即系中意到一个咁嘅地步。咁啊，以前参加好多比赛嗰啲。 我唔係喎，我以前簽咗 Bingo 之後先有 training 咯，跟住公司先俾我哋學唱歌咯，係咯。咁之前我都好中意唱下 K 咁樣嘅，係啊，好中意大嗌嗰啲咧， 活著 FIFA 唱，連拎都捧著水， 係死了都要愛啊！ 咁但係到真係你好中意唱歌，咁一路唱都係自己唱嘅，但係有得 training 去學唱歌係咪？ 劲兴奋， 极开心噶，应该。 原来都几深奥嘅，原来唱歌呢样嘢。 系咯，点样学噶？我成日都想学嘅，真系。 摸咁样咯，跟住即系嗰啲好传统嗰啲咧，开声，跟住之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越嚟越高。 哦，音乐堂嗰啲。 系啊。 哦。 系啊。 跟住咧，仲要做啲咩噶？真心好奇。 要摸肚咯，跟住仲要摸佢个肚咯。跟住要系要感受一下 哦，即系你几个队员互相摸对方嘅肚， 摸老师个肚 哦， 佢系啱噶嘛 哦， 跟住就睇下点样运用丹田咁 系啦，然后同老师讲啊，我 feel 到心跳啊， 仔定女啊，仔定女啊。我接唔到落去， 好惊啊！我真系笑到喊啦。 够钟翻嚟啦！ 上次上嚟分享秘密嘅，你就系讲话咧，你系喺街度唱歌嘅嗰阵时会，你仲有冇继续做呢啲咁样样嘅嘢？ 冲凉咯，搭 lift 咯。其实因为我搭 lift， 我点解中意唱歌？因为佢有回音啊嘛。 系 一嚟啦，二嚟就系、是。好似有个人同我搭 lift 啊嘛，可以 有个人 有个同你搭 lift 啊，你想 即系因为我平时搭 lift 咧，我好惊上面嗰个圆形，即系有个好 抽气线 抽气线嗰啲位啊， 系 啊，我成日都好惊，我成日唔敢望上去， 有个人头跌落嚟咁样系嘛？ 系啊，我成日觉得佢会有啲血渗落嚟，或者系上面有条丝啊，或者下面有条丝啊。咁样，所以我就惯咗，我平时搭 lift 我都会唱歌。 鬼故就或者啲灵异嘅会成日讲啦。头先有提到啦，即系而家 YouTube channel 都有学功夫嘅 segment 喎。 系啊， 系咯，点解会开埋呢一个范数嘅？ 其实我本身一直都好中意，即系嗰啲打打杀杀，即系嗰啲好粗鲁嗰啲打拳啊、打关斗啊、啲威亚，我对呢啲好有兴趣嘅。 嗯， 咁最后尾嗰阵时拍完嗰一个灵异嗰个电视剧之后咧，咁就个导演就好好，佢就带咗我去学咯。佢嗰个门派叫大圣劈卦， 哦，冼师傅嗰、那个， 系啊，诶、欸，你有去啊？ 我唔系，我有睇你 I G 嘅，同埋、 啊、 我之前有见过冼师傅， 系啊， 唔系啊，但系冼师傅嘅大圣劈卦系好出名噶嘛， 系啊，好出名噶，跟住佢又好有心机教我嘅， 识啲咩招数啊？ 做唔到大圣劈卦而家， 咁好难学嘅大圣劈卦，我依家学紧面拳。跟住学紧刀啦，跟住啱啱收咗息，即系学晒成个打九棍法咯。 哦， 打九棍法， 丐帮帮主呢坛嘢。 系啊， 红色公啊，你噶系， 我都学紧天外飞仙。 大家都系练武之人啊。 系啊，而家即系玩咗咁多样嘢，最好玩你觉得系边样？ 叫话碟仙，其实碟仙最好玩，因为我玩唔到噶嘛。 系打关斗咯。 啊 好喜欢有凌空的感觉、啊、因为 你不可以原地跳起打空翻企翻喺度嗰只啊？ 我空翻咧，我就学紧，因为咧我个人咁重咧，又高咧，好、嗯、 重啊你 空翻，十几磅咯。 唔怪啲碟丝唔同你玩啦、 啊，以防有诈噶翻个 吓，你我都唔同你玩啦、 啊。跟住我讲到边啊？有 系咁解？ 你讲你讲到你几重？跟住咧 空翻，系 我即系咩啊？死啦！好有刺激感咯，系咯。 哦，我完啦。 有问题未解决，跨境学童暂时未能够如期复课。在台北，有民众在台北车站聚集，就车站大厅是否开放民众席地而坐表达意见。有现场人士说，反修例中的五大诉求没有获回应，又批评中国政府企图透过港区国安法全面统治香港，是对港人基本人权的攻击。现场人士高叫反修例口号，唱歌和挥动旗帜，有声称是到当地读书的港人到场参与。台铁强调，待疫情过后，会各界讨论是否开放。英国传媒报道，首相约翰逊的高级顾问卡明斯，即使是出现新型肺炎病征，依然前往距离伦敦超过400公里外的父母住所，涉嫌违反政府的封锁措施。报道说，卡明斯三月底出现在父母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家中，当时政府已经颁布居家令，规定民众留在主要居所，不要探望亲友。警方也证实曾经上门向住所内的人提供指引。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说，卡明斯和妻子是到父母家中自我隔离，并将仔女交给父母照顾，强调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色稍为好转，星期一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欣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楼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沙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广东道去尖沙咀近海港城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嘅支路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去鲤鱼门道嘅支路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警署。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炮台山港铁站。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城市花园。跟住呢，提返呢一个封路啦，喺中环耀星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上环方向慢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系 Lisa Lion。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波成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嗱，咁我哋要重温嘅女神咧，就系 Bingo 嘅队长关嘉敏啊 ，Carmen 嘅。咁大家头先听我个半个钟都知道啦，而家佢咧又喺即系譬如 YouTube channel 讲下啲灵异嘢啊，又讲啊功夫嗰啲咁样样啦。好啦，呢半个钟头系时候讲下佢爱情方面究竟三年半嘅前后啊。佢嘅择偶条件、中意嘅对象嗰个元素又有冇分别呢？你啊，做运动系玩到去泰拳啊嘛，因为 你打几多年啊？ 其实我唔系我断断续续咁样打嘅，跟住系咯，打咗一两年到啦，断断续续。 打得劲唔劲啊？ 唔劲嘅。 有冇上过擂台打过？ 梗冇 MMA 嗰啲。 唔系即系 I mean 张家辉 有啲拳馆佢都可以俾你试下上擂台玩噶嘛？ 我有试过。 即系嗰种都系。 但系都佢哋都唔系擂台嗰只感觉嘅，即系佢都会系就住你咁样噶嘛，系咯。 但都系同翻女仔一齐打嘅。 男仔嗰、那个系教练嚟噶嘛？ 哦， 即男女咁。 你有冇试过同人打交啊？即系可能细个嗰啲。 家姐同家姐打交咯。 咁女仔打交系点打嘅咧？ 通常都系扯头发， 真系扯头发， 跟住搣下面啊，踢下呢度，踢下嗰度咁样咯。 硬喺呢度， 系啊， 硬佢咯，最叻呢招咯。 系啊， 咁好啦，而家个情景就系、是，如果你发现你男朋友 偷食， 你会点样用泰拳，或者都唔一定泰拳。 系啊，你要点样对付佢？ 用你嘅招式嚟对付佢，任你处置， 唔需要负刑事责任。 系啦， 系咪啊？ 唔需要负任何责任。 假设啫，情景题，情景题啫， 杀咗佢。 我有练过，我有练过一招 MMA 系锁住佢，跟住一嘢反落地 啊！真系噶， 你可唔可以示范？佢 OK 打得噶，一打得噶。 如果你 前加落系动作指导嚟噶，所以你可以揾佢 动作指导系指导人啫，唔系。 但佢会示范噶嘛？系啊。 我见到阿一，我就谂起我之前咧同一个肥仔朋友咧打泰拳，咁系因为佢都想减肥，咁就一齐打啦。然之后同佢玩 MMA， 系。 然之后跌落地下一个系我。然之后我第二日扭亲条颈， 点解你跌咗落地？ 因为肥仔真系有着数嘅打泰拳， 唔系因为佢本身系两边都要试，即系两边都要做嘅，要做嗰个动作啦，因为要学啊嘛。跟住咧，我做嘅时候我就系好难先搬动佢落地下嘅，但系佢一嘢就搬落我地下，仲要好大力。然之后第二只我条颈就扭咗啦。 唔够打，因为嗰个男人太好打 了。他已经很细力噶啦，但系佢话 肥仔肥仔。 你搬波绳啊，波绳轻啲嘅，你 就 系打波绳。 你啊， 咩唔使？ 咁即系你就会用嗰招嚟对付你嘅男朋友啦。 系啦，冇错。 但系嗰招锁佢落地下，打佢落地下，咁跟住咧 坐上去， 跟住头也不回就走啦，好型咁样。 坐住佢呢度，坐到嗌头红为止。 继续嗰段恋情啊，定系头也不回好潇洒咁走啊？ 好潇洒咁喊住走。 喊住走都唔系笑， 唔系笑住走，系喊住走。 但系你有冇试过真系？ 即系现实当中系啦，即系当然你真系唔会打佢啦。但系现实当中有冇真系出现过咁嘅情况？ 有初恋 啊， 系 如何发生嘅嗰次？即系嗰件事系点样样？ 咪就系同佢两年都有第三只 啊！即系 keep 住嗰两年 ，keep 住啊！ 哇， 系啊！ 咁你点样发现啊？嗰阵时？ 第三个月发现嘅，引到佢两年。 哦，咁你发现咗之后系你系撞破啊？朋友话俾你听啊？定系 撞破？因为佢啲大话好屎。 佢点样同你讲啊？佢点样同你讲？ 因为嗰阵时系圣诞节嚟嘅，咁佢就话我中意踢波。咁、然之后。最后尾原来同另外嗰个女仔去咗食圣诞大餐咁样，我就留喺屋企咁样。 圣诞节正日嗰啲啊， 系啊，廿五 号。好贱啊呢个男人。 系啊，跟住仲要送埋礼物啊，戒指啊，跟住然之后个女仔就踢翻我咁样咯。 踢翻 你？哇！ 喂，好听呢个故仔。 然之后就跌咗啦。 拍电视剧我哋可以 踢翻你嘅。 系 哇！ 咁你同个女仔有冇交锋过？ 冇啊，但系佢我知道佢。 我同佢都知道大家有个咁嘅人喺度。 OK， 咁你嗰时知道咗之后，你点样处理？真系即刻同男朋友讲分手啦，咁样？ 唔系，佢 hold 咗两年啊嘛。 系啊。 咁即系其实佢啱啱情景题，真系纯粹情景啫。佢现实中佢会 hold 住嘅。咁但系听到 我会好易心软啊嘛，因为即系俾佢氹两氹我就。哎、好啦，我原谅你啦，咁样。 咁、但系两年嗰次分手，即系冇原谅翻，都系因为嗰个原因啫。 唔系，反而唔系因为第三者，系、因为佢可能饮咗少少酒咁样，然之后就比较闹我啦，系咯。 所以你就即系嗰一下你就觉得真系顶唔顺。 系啦，跟住然之后过咗两日，我又同翻佢一齐。 点啊？呢个女人， 跟住就 话， 其实我拍到而家， 其实呢个女人系点啊？ 跟住最后尾，佢两日之后又闹过一次，跟住又就最后尾就真系分咗手啦，死晒心。 咁即系你系易氹嘅人嚟嘅？ 我好易氹， 例如翻转头点易氹法咧？ 自己系一个烂嘅，已经我已经可以氹到我劲好， 搞个烂嘅嚟啊！你好叻噶， 突然之间又好难嘅，突然之间， 我谂到个， 喂，你讲啊！你氹下我哋啦，不如 都有啲攰， 系啦，我哋都有啲攰啦。 咁咧，从前有一男一女啦，咁、那个男仔就好中意个女仔嘅。咁有一日咧，那个女仔咧就同个男仔讲：，啊，我今晚屋企冇人啊，咁样。跟住个男仔咧，个男仔就好开心，即刻换衫去佢屋企啦。原来佢屋企真系冇人。喂呀！ 我都有一个，我前排谂到有一个，我想讲 嗰个万圣节车啦，我嗰、那个系嘛？咁呢个鬼故嚟嘅。咁咧嗰阵时咧有个妈妈，咁佢有个仔，即系单亲妈妈，咁佢咧就话每日咧都见到个仔三四岁左右咧，就对住个窗口嗌拜拜爸爸，即系但系窗口一个人都冇，咁日日都系咁，咁佢好惊咯，死啦！僆仔系咪撞鬼？即系呢啲细路就好似睇到啲咁嘅嘢噶。咁佢有一日忍唔住就问个仔啦，就话你见到边个爸爸？拜拜太阳爸爸， 即刻笑啊！呢招 work 啊！呢招， 我好中意啲好幽默嘅男仔噶，真系。 哦，呢度有两个嚟嘅，早知买本笑话嘅书俾你咯。 够钟翻嚟啦！ 嗰阵时咧，我哋有喺一个情景嘅部分咧，有即系倾到心目中喜欢男仔嘅类型啦。嗰阵时你话中意啲幽默嘅男仔嘅，因为你话其实听到笑话就好容易氹到你噶啦。咁样，你觉得而家隔咗三四年左右嘅你，对于拣另一半会唔会有啲唔同咧？而家又 唔会、我都系咁样、即系我都系中意啲好搞笑、好幽默嘅人咯。咁但系唯一唔同咗就系我中意嘅思君结咗婚。 哦，咦，你系中意思君啊？原来 我中意思君啊，又结咗婚啦。 系咯，仲要做个另一半咧，我哋成日见到嗰、那个，你嘅情敌成日喺我身边。你中意思君几耐啊？其实 我未出道已经中意佢啦。我中意佢嗰阵时系佢出《风山水起》嗰阵时，戴住白色框眼镜，我仲记得。 哦， 系啊。 你有冇曾经同佢真人相遇，然后同佢讲你好中意佢？ 有啊，我公司揾咗佢，即系我哋 Bingo 其中一首歌系揾佢填词噶嘛，跟住即系嗌埋佢过嚟拍 MV 啊嘛。 啊，系系，我记得你 唔知道。 系咯系咯， 超开心啊！跟住之后咧，佢即系我哋化紧妆啦，跟住之后咧，佢未到嘅，咁佢就到嘅时候咧，佢净系讲 hello 咁样，我样都未见到，我即刻鼠咗去厕所啦，已经好怕丑。超级怕丑，跟住我啲队友咪喺度笑我，哇！我日日都话想见到思君，但系你依家就喺度匿埋咁样咯。 咁最后有出嚟同佢倾偈嘅？ 有啊，我仲翘住佢只手添啊！ 哇，冇咗成真啊，你真系。 但系你介唔介意？即系相对地，思君即系平心而论，佢真系唔算高大噶嘛。但你系高大型噶嘛？ 我唔介意。 哦，你唔介意，即系你 OK 嘅，矮过你嘅男仔。 我 OK 噶。 唔系，我哋讲紧。矮过你嘅男仔，唔系思君，即系如果有一个男仔佢矮过你，佢幽默嘅，但佢唔系思君，你得唔得先？ 我得啊， 哦， 但我觉得因为佢幽默系掂好重啊， 系，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佢讲嘢好笑咧，日日都会好开心咯，会同佢过得。 因为我好想知道咧，即系相对地，即系我哋啱啱一直系咁挫你嘅体重啦，会唔会有时系想有嗰种咧小鸟依人嗰种嘅被人包围嗰种感觉咧？ 系女仔都想噶啦，但我做唔到嘛。 喂，就系、是、做唔到先至更加 想 啊嘛， 系咯，就系好想咯，因为做唔到。 都想，但系我觉得身形都冇乜所谓。如果佢系肥嘅，讲嘢好笑，我都中意噶。 但我想知道你搞笑嗰条线有冇一个 定位啊？ 嗯，点样定啊？ 你觉得阿波好笑啲，我好笑啲啊？ 你好笑啲。 阿玲好笑啲，我好笑啲啊？ 你系阿波定系阿一啊？ 我系阿一啊。 哦，阿波， 佢做咗咁耐都唔知道你系边个。 佢拣我原来， 佢做，但佢最好笑啊！同我做咗成个钟。 原来你最好笑啊！ 你边个？你好，我系隔离台啊，我系双台啊。 佢一路都唔知边个打俾佢，可能又问嘢，我咪答咯。 你好，我系子晴啊，我。 阿波好笑啲，因为我上一次睇过佢咁笃笑。 哦， 系喎，讲得点啊？我都冇问翻你添，系咪都 OK 啊 ？OK 咯， 我觉得几好啊。 系啊，我都觉得几好笑吓，咁都可以做栋笃笑。 你啊， 几好笑啊！你都 系啊，你咁闹咁样，你都几好笑啊！一个人咁样， 好mean啊！ 咁阿一同埋凌子维咧，头先阿一问你，你觉得边个好笑啲咧？ 阿一， 阿斌同我咧？ 阿斌， 阿斌同我咧？ 系阿斌同阿波咧？ 斌同阿波啊，哇，阿波咯， 阿波同阿摄咧，即系上次同佢一齐做栋笃笑嗰、那个 阿波， 阿波系咪、哎、啊？你啊，系你啲幽默感， 多谢 你 今日得闲，我请你饮嘢。 你幽默感唔得啊，你你今晚翻问下碟仙边个好笑啲啊？ 如果阿摄问我就阿摄。你我都 有架子女有位，两只手拆晒锁，跳跃动作要多，你个口擘大擘长，似只火龙喷火，跳就跳唔理咁多，唱就唱就算我歌，笑就笑忘记苦楚，转就转忘转出火，我做我又有乜搞错，你做你愉快得更多，呢三个发晒癫，你理得我几多，我都 bounce bounce bounce bounce ooh， 青春冠军今天只可给你看到， 哋读一读阿 Carmen 嘅准则啦。 系 啊，搵翻出嚟先啦。 搵到啊， 我搵到。 你搵啦，你读啊，你搵到。 可以俾我日常生活用得或者有意思、有代表性嘅嘢，好过好贵嘅礼物，例如系水樽。 例如水樽， 开心噶， 真系好记住水樽呢一个。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深刻嘅。 如果我收到水樽，我真系 点啊？ 觉得好开心。 会饮水啊？ 会啊，会饮水思源啊！ 我每日都觉得好开心。最主要就系收水樽。 好啊。基于 你想收边个嗰份先咧？ 我啊， 系一嗰份先咯。 系咯， 又系我。 你排第一啊嘛。 系啊，你叫我一啦嘛，咁叻仔。哎，系咪喺里边啊？你呢个 系系系。 好紧张啊！ 好似圣诞老人咁，我哋 喺呢度就系一个 elastic wrap， 就系咧保护呢个系诶保护膝头哥嘅。 知唔知咩嚟噶？ 系啦，点解我拣呢个咧？咁我同你都有个 common friend 啦。系啦，其实我呢招对过佢用嘅，咁咧就系因为咧， 同一招对两个女人， 哎、 有咩所谓啊？你暖水壶都咪净送过俾一个女仔啦， 我真系第一次 收，sorry 啊。咁啊，但系咧，点解送呢？因为咧，有时咧跳舞咧，系， 系 我都见到我另一半咧跳舞跳到有时膝头哥肿啊，又剩啊， 搣翻价钱牌咩？ 我搣搣翻价钱牌， 你搣咗喺度， 搣咗系呢个唔系价钱牌嚟噶，系啱啱搣搣搣嘅，仲热噶， 系啊，咁啊，跟住 就系，咁啊，所以咧就觉得，既然可以日日用，因为你哋即系跳舞组合啦，咁啊经常会排舞噶啦，咁啊一定会经常你有打泰拳啊，又碌落地下又成啊，咁啊膝头哥一定会整亲嘅。 系， 咁我亦都深深受到膝头哥痛嗰种折磨咧，所以明白保护膝头哥系十分之重要嘅。 好啊， 系啦，所以就拣呢个咧就系保护膝头哥嘅。咁我问过嘅 free size 嘅，所以一定啱用嘅。 正啊， 所以就拣呢个，好实用呢个。 系啊，真系好好。 好实用啊，我呢个咧。 好易整伤啊！真系。 其实而家手有两份礼物嘅，我可以我谂紧调唔调转头。 系啊。 咩啊？ 怕你。 我都系。跟翻我自己嘅直觉，我送呢一个咧。头先访问都讲过，你话中意同男朋友做运动噶嘛，即都上一齐。呢个咧系运动可以用到嘅，好实用嘅瑜伽席。瑜伽席就系可以俾我同你可以一齐即系做瑜伽，即系因为我知道你即都系好动啲，做开其他嘅。咁譬如泰拳啊嗰啲都比较跳舞都系喐动性多啲，瑜伽呢个就可以平衡翻一齐，即系静落嚟啊，跟住大家去即系拍拖嘅时候唔系就做瑜伽。 睇你点兜， 唔系 兜 瞓咯。 嗱，其 实 嗱，我觉得即系两份礼物都好有心思嘅， 系啊， 但系要谂翻适合嘅场合。一阵卡文要孭住个瑜伽只搭车走， 所以佢 你有冇 谂条带？ 系啦，你叫人哋孭住条带。 我唔介意你俾个地址我，我之后可以寄去你屋企嘅。 我行翻去， 系我可以寄翻去你屋企。 系啦，你冇得嘅。一个靓女孭住个瑜伽只喺车喺街度行， 好吸引， 好似啲尴尬系嘛？ 吸引嘅， 所以我先至拣呢个轻便方便随身携带， 好好啊， 摆喺袋入边都得嘅。 可以 系啦， 好啦，呢两个瑜伽席同埋呢个我都唔记得咩 elastic 唔知咩 elastic wrap elastic wrap 系啦， 会拣边一个咧？ 系啦，一个又想保护你， 一 个又 想 同 你 一齐做运动， 一齐一齐瞓瞓低啊！估你唔到啊，估你唔到啊！系啦，你会拣边个？一个真系好想， 好难拣， 一个真系想同你有个共同嘅兴趣啊！系啊，进入你嘅生活，进入你嘅世界。系咯，即系嗰 elastic 嗰个好容易啫， 你 易送到 我都话你有心思，你咁样闹我你， 咪都有心思，不过容易 真系冇咩大量喎、啊、你， 容易 你好小气啊！啲男人唔好 容易嘅心思， 我会拣阿一嗰、那个。 够钟翻嚟啦！ 上次送礼物俾你，记唔记得？我系送咗咩俾你啊？最好笑真系佢，其实 好似系有两样嘅， 系系一人一样啊嘛。 你真系好风趣。 有一样咧，好似系 pad 嚟噶，系咪啊？系咪嗰啲膝头哥嗰啲 pad 定系手腕嗰啲 pad 啊？ 哦，系啊，阿一送嗰个 系 运动绷带嚟嘅。 哦， 系啊。 系咪啊？ 系啊系啊， 跟住 我第二个系咩嚟嘅咧？ 我送 瑜伽垫啊！ 系啊系啊系啊！ 可以 啊！ 好劲啊！ 好叻啊！你撞啱咗！ 我知啦，我终于知道嗰个瑜伽垫系边个送 的。如果唔系做紧节目，我真系讲粗口啊！真系。 我平时喺屋企度做运动，喺度谂。为什么我会有张咁嘅瑜伽垫嘅咧？系几时买嘅？我都唔记得咗。 隔咗三年你终于醒起， 平时攞嚟铺饭台食饭嘅。 但系你系有用嘅个瑜伽席，只不过你唔记得点解会出现啫。 系啊，但我照用咯。 哦， 我以为系我家姐嗰啲买定，唔知我妈嗰啲拎翻嚟咁样。 系啊，楼下区议员派嘅。 系啊，有一年。唉， 笑死！ 你真 系 好有趣。 咁我嗰个喺边啊？我嗰个抌咗定系点啊？ 用完抌。 你嗰个仲喺度啊？我有用啊，跳舞有时。 哦，咁好，几好啊！记得又有用， 系啊，两都有用啊。系你叫咩？我哋边个啊？ 我唔记得我拣咗边一份啊。 你拣咗阿一嘅。 即是瑜伽垫啊？ 唔系啊， 我 pad 系咪 pad 啊？ 你咪有你咪有嗰啲专注力失调嗰啲嘅？ 呢个实验最紧要就系记性， 系呢个实验最紧要嘅。我试你， 如果 有啲过咩疲劳综合症啊、都市疾病啊嗰啲， 如果冇记性会点啊？会好危险。 你叫咩名？ 呢位同学， 我叫周星星， 系啊。是黄小贵， 是黄小贵， 笑死我！ 系啊，一送 笑死我啫， 笑死我！ 系啊，一送运动绷带俾你， 啊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啊，算啦，嗰个已经唔重要啦，我觉得你今日实在太分裂啦， 多谢你啊！ 好啦，我哋最好笑嘅嘉宾啦，我哋将佢记录在案啦，咁样 好啊， 系啊， 下次见咯， 系啊，好啊，之后再约你啊， 好啊， 你记得先好、 啊，系啊，你记得我哋边个先好、啊。 我记得啊！ 我哋系新城嘅、 哦，你冇你冇记咗我哋港台喎、 哦。系啊， 系啊， 佢叫 Bob 城、哦。 系啊， 笑死我！ 我唔俾掌声啦！唉，我好辛苦啊！ 呢个牙架好鬼远啊！ 我都有啲急尿啦，我哋完啦个访问。 好啊， 好想去厕所、啊，笑到。 好啦、 啊，好啦、啊，多谢你。 好啦，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接见港澳政协委员，历时约两个钟头。据了解，韩正发言大约四十分钟。中华厂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施荣华引述韩正话：全世界冇一个地方冇就国家安全立法，但香港有自空白点。又使香港有憲制責任完成廿三條立法，但回歸廿三年都冇落實，突出有關嘅風險點。中央對此有最終責任同權利。律師會前會長蘇少聰引述韓正話：，如果一國嘅安全問題處理得唔好，將會影響一國兩制順利實施。人大經過深思熟慮，認為非常有必要作出立法嘅建議。又引述韩正话：香港市民在现有法律之下的权利将会得到保障。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引述韩正表示：中央做法是针对少部分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堵塞法例漏洞，希望改善营商环境。中央亦会全力支持香港解决房屋问题等深层次矛盾，让香港人安居乐业。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话，冇国家安全法的约束，成为香港各种混乱越演越烈、价值体系越来越偏离正轨的最大原因之一。评论认为，制定港区国安法是确保一国两制不脱轨的保障，是被香港高度自治绑上安全带。既然香港完成基本法廿三条立法无望，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赋权担起工作，让迷失的香港找回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坐标。评论说，这样做的法理逻辑十分明确，现实紧迫性都很清楚。北京已经下了彻底阻断外部势力对港干涉和坚定重建香港国安价值体系的决心，会不惜代价推进。文章奉劝外国不要误判形势，以为可以通过各种压力阻止。 文章说，港区国安法是敲响美国对香港事务肆意干涉的丧钟，重申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中国主权之下而非美国操纵下的高度自治。前港督彭定康再度回应全国人大审议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形容香港民众是被中国出卖，又指英国有道德、经济和法律责任和香港站在一起对抗中国。彭定康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访问时指出，面对中国的新独裁政权，英方应该想清楚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在当地 5G 网络建设的角色，不要被虚幻的经济诱因蒙骗。彭定康早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批评中国在国际社会全神贯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欺凌和骚扰香港和其他地区，令人发指。中国外交部早前指立法的决定纯属中国内政。当局交代海洋公园目前有三笔商业贷款都涉及中国银行，最后的还款期都是2020-21年度，政府无作担保。旅游事务专员就海洋公园债务的情况回复议员查询，最大笔涉及中国银行的商业贷款涉及海洋公园2005年的重新发展计划，涉款26亿3800万元。2015-16年度起已经偿还11亿6800万元，利息和其他财务开支2亿7300万元。另外，当局披露涉及海洋公园大树湾发展项目商业贷款金额6亿5000万元，另有10亿元的商业循环信贷，以应付园方短期营运的资金、营运的现金。那两笔的贷款都未开始偿还本金，其中就大树湾的项目园方已经偿还的利息和其他的财务费用合共1300万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色稍为好转，星期一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较早前有意外的，不过现在意外清理好了，有少少车龙排到过去沙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的支路仍然都是车多，龙尾丽港城。将军路道去旺角方向落鲤鱼门道的支路亦都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最后提翻你一啲封路啦，喺中环咧要升架，因为有道路工程，去上环方向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油麻地亦都有道路工程，车身长度超过9米嘅车辆禁止由金粟街右转入去广东道，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哇哇，地球好危险啊！ 喂，迪神，你唔好咁夸张啦。 我唔夸张啊，你听下佢。 橙皮咧，其实咧，我哋放喺个柜桶仔里边，佢可以咧吸翻柜桶里边嗰啲湿气。咁我哋搣完个橙皮之后咧，就放落去微波炉度叮咗15分钟。 15分钟、啊， 就是每一次咧就3分钟3分钟咁样去。 咁你当然话15分钟， 因为我叮咗5次，我会学下唔好咁夸张噶啦。 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摩莉、沉上司认真做。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諗深一層，暴力除了帶來仇恨和破壞，我們還得到些什麼？停止暴力，回歸理性，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周顯仁導演最新的拳擊電影《挑戰一鏡打到尾》， 动作电影我会可能剪到啲镜头好碎啊，出咗拳嘅时候个拳未到就已经剪去个反应。喺真实现场你系一摔落噶嘛，拳就系今次个用嘅镜头咧系长啲嘅，动作上面咧好准成一摔落，一下唔小心咁样你一拳就打晕咗。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杰迪斯二台院线。 唉。之分乜你个样咁 sad 啊 ？Kitty， 你有所不知啦，阿琼要结婚啦。 咁开心事啊！ 但佢始终喺我心入边都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位置。 唉，你都系算罢啦。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分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佢哋会讲爱人结婚了，新人不是我啊！你节哀顺变啦。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继续啊！我是你的 后援会， 播报时间同天气啊！ 而家时间啦，下昼3:40，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嘅。 即系啱啱播访问嘅时候咧，就同波胜就喺度揾啦，去嗰旋转嗰度咧，睇下搵唔搵到一啲嘅游戏机啦。 真系好鬼贵。 同埋你会发现原来都真係仲有好多部呢，細个係拥有，有部叫雷登暴龙机啦，你应该唔識㗎啦。 唔識㗎。 跟住你啱啱问我嗰部呢叫 DT 暴龙机呀。 嗰部呢係打横长条型，应该係好少可出过。哎，呢部 係 呀，我阿哥有啊。 嗱，呢部我細个我表姨呢买嗰部。sorry 啊表姨。因为呢我表姨呢大我2年㗎咋。系， 我以为真好大个啲， 所以我叫佢表姨啊，佢应该冇听紧嘅，系啊。咁咧，表姨佢买咗呢部之后咧，其实当佢表姐咁样啦。买咗之后咧，佢后屘，因为佢始终大2年，同埋女仔咧，佢好快就冇玩啦，跟住送咗俾我嘅。 哇！ 但我系唔见咗嘅。呢部如果冇记错，入3A 电嘅。 我真系唔记得啦。 同埋佢呢部咧，因为嗰时 有啲唔同， 因为嗰个年代04、05年咧系兴，即系中学系咯，04、05年嘅时候咧。是兴 PDA 嘅，所以佢呢部其实攞嚟查资料嘅。Anyway， 喺一个钟嘅时间，我已经睇啱咗几部。 唉， 有啲我觉得系合理价钱， 唔紧要啦。你努力赚钱为咩？为开心啊嘛， 为消费咯， 咪就 系 咯。 听下你推介啲咩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作为男仔啊，应该要学识财务管理嘅。不过呢个管理呢，唔系管理自己嘅，而系管理女仔嘅。成日都听人讲，当你揾到咁上下嘅人工嘅时候，要谂下自己嘅钱应该点样去利用，作一啲适当嘅投资啦。投资有好多分类嘅，你听呢个 O2O 啊，都会有听过。例如一啲所谓高风险嘅投资，就系譬如股票啊、基金啊呢一啲啦，会受住好多市场啊或者外围因素影响嘅一啲投资项目。咁啊，呢啲高风险咧就唔系人都承受到嘅。电视都有话啦，投资呢啲嘢可升可跌啊嘛，系咪先？如果唔熟悉嘅话，就唔好乱咁嚟啦。 再加上而家股市都跌得几犀利，系咪先？而一啲比较保守嘅投资项目就系定期储蓄啊、活期储蓄等等，利息啊低啲，但系都叫做好过就咁摆喺银行。甚至乎仲有一啲长线嘅保障计划嘅，譬如人寿保险啦，或者一啲叫储蓄嘅保险等等，五花八门好多。但点解要学识财务管理呢？又同识女仔有咩关系呢？话说我有个中学同学，最近咧就同一个女仔叫做行得比较埋啲啦，咁佢对女仔都有啲兴趣嘅。咁佢哋喺 WhatsApp 嗰度其实咩都讲嘅，但近排就讲到大家买过啲一啲咩保险。咁个女仔就话：，我买咗份保险，不过咧，买完之后都系每个月供钱咯，但其实唔知自己买咗啲咩噶，唔知有咩保障噶，咁啊觉得应该要买咯咁，所以就问起我呢个男性朋友。咁呢一个男性朋友，佢本身咧从事行业就完全同金融冇关嘅，不过叫做有少少认知同埋少少心得，佢自己都会将人工放喺唔同嘅地方做适当嘅投资咁啦。所以佢就尝试喺 WhatsApp 嗰度咧教嗰个女仔。即係例如講話啊，你每個月供緊嘅錢咧，要供年期係幾多？幾多年之後就唔使供噶啦？又有啲咩 guarantee return 啊、花紅嗰啲？總之講完出嚟，你都唔知佢講咩嘅嘢。傾到呢個位，個女仔就 WhatsApp 佢話：不如咁啦，我都唔係好明，不如揾一日出嚟食飯，我拎埋啲文件出嚟，你教我睇啦咁樣。哇！我呢個男仔朋友當然開心都嚟唔切啦，佢又點會估到啊？識得呢啲金融理財嘅嘢，居然可以幫佢拉近同心儀女仔嘅關係呢？咁呢一餐飯食成點呢？未知道嘅，未有 update。但係聽到呢度，我已經覺得好佩服啦。起碼佢成功咗第一步先啦，咁又有個藉口可以同個女仔食飯啦。所以如果你本身對呢一啲嘢有認識嘅話咧，恭喜你啦，你係有啲優勢嘅。若然你唔係好懂嘅話，唔緊要，有嘅係時間，可以慢慢嚟，急起直追，話唔定有一日你都可以好似我呢個朋友咁樣約到個女仔出嚟食飯。最緊要係咩？係個女仔主動約嗰下犀利啊嘛！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報告完畢。 即係你啱啱一路講緊理財啦。我一路冇听，因为我继续揾紧。 我就系想讲啊， 阿玲啊，你屋企仲冇呢啲啊？暴龙机， 暴龙机啊， 有啊有啊， 卖唔卖啊？ 我有三部暴龙机啊， 卖唔卖啊？ 佢好想要啊，而家 我好想要，我忽然、 啊、你守唔守紧啊？呢排、啊、可以放贵啲、啊。 你呢排好似话揾最少钱嘅时候 啊， 系 啊, 啊, 啊，不如卖俾我啊？ 你 面交嚟、 啊，唔系、啊、我想讲 地铁二， 你咁难嘅，你请假，你请一个月假同我面交。 就是因为咁样，所以先要地铁完善教授， 系官场 线 线教授，线 教， 因为佢唔会翻嚟公司。 我想讲咧，有三部，全部开过盒噶吓，同埋我玩过嘅。第一个咧，第一部咧系嗰种得三粒掣圆组 砖头机， 系 砖头机，仲系第一代，即系养到鼻涕兽变熊仔兽嗰一代，证明我玩家啦 ，up 得枪系嘛？跟住另外嗰两部，一部咧就系超数码暴龙，即系第一部可以开始摇嘅 电波啊，叫。 嗰、那個叫電波， 好似係叫電波。 以前我哋就咁係數碼暴龍同超數碼暴龍嘅咋，即未有動畫出之前。咁係啦，咁跟住咧嗰部係1.5 嚟嘅，即係咧有聖龍獸嘅究極體。 哦，聖龍獸聽過啦。 係啊，究極比多，跟住鋼鐵悟空。 哦， 咁冇咗夠極比多就會變做聖龍獸咯。 唔係嗰個唔係電波啊，應該都仲 係 叫 超數碼暴龍咯。咁一部咧就係超數碼暴龍 1.5， 一部就係3咯，紅色嘅。 D 三系咪角落头有支嘢噶？ 唔系啊，唔系啊，三都系超数码暴龙嘅第三代， 即系都系砖头机嘅， 系啦， 红色嘅。 咁、哦、之后我有一部咧，同动画一样嘅嗰部动画，咪有一部咧，阿太一佢哋嗰部咪白色嘅、 哦。 我有一部咧系荧光橙定系透明 橙。哦，我都有嗰部系啊。 系啦，咁嗰部可以打单机噶，好笑噶、哦，即系你自己 喺度摇住， 系啦，行路打，行路打。 啊、 但系嗰部机咧太屈机啦。同翻我頭先舊嗰啲打咧、 哦， 次次都贏嘅。 佢啲準則做得一般嘅。 係啊，次次都贏嘅，唔好玩嘅，因為咧嗰陣時數碼暴龍咧，你要氹阿媽要買兩部嘅，因為咧、啊、因為咧你要同佢講話單手咧，佢唔係周伯通，佢唔識對打嘅，係要同人對打。如果唔係我就成日流連 Sogo 噶啦咁樣，咁跟住佢咪冇買兩部咯，係嘛？咁咧另外咧後屘咧超數碼暴龍可以合體嘅，因為 哦係啦，可以去。 你坐了几年啊？ 唔系啊，因为我 你坐咗几多年？ 因为我冇机噶，冇钱买噶。 佢系咪纸堪藏尸嗰个年代？你系小朋友啊？我想问。 我完全冇啊！我玩人哋嗰部，帮人哋咧拆开个盒之后咧，用铅笔咧油完块晶片加速 改机。 系啊，我就系嗰啲。 你知唔知后屘嗰啲有啲暴龙比赛嘅以前麦记都搞过啊？禁止咗嗰啲有改机嘅玩家玩唔准啊！系啊系啊。不过呢个朋友仔带翻佢去赤柱得唔得？ 我见到呢个二十周年砖头机800蚊两部， 二十周年800蚊两部啊！ 系啊， 800蚊两部抵喎！ 系啊， 买咯， 买啊！哎、好啦，翻翻你个题目。 诶、哎，呢头 翻翻你嘅题目。 明明我哋讲紧咧点样理财啦， 走远走远咗， 我点破财？ 疯狂消费啊！ 佢先破财，买咗只千羊号，冇咗2000几蚊， 2000几啊！ 我都 send 咗 message 俾玩具特首话，我想买啱啱电影版本嗰部。 唉，何必咧？搵埋啲钱，我想知嗱 ，sorry， 去翻系咪？其实我哋今日想讲嘅系理财。 我想知咧，即系钱嘅运用嚟嘅都系。 系啊， 嗱，头先听到咧就系你消费嗰一面啲钱去边啦。 你见到啦， 完全见到啦。但你有冇嗰啲即系我哋啱啱想讲嗰样啦？理财点样去管理？即系摆喺嗰啲咩投资项目？你有冇处理过呢一嚿咧？ 冇， 完全冇嘅。 我系咧，其实说来惭愧嘅，真系完全唔识呢方面嘅嘢啦。我有嘗試過去理解股票嘅運作，即係最基本，可能見啲 friend 咧，即係叫做可能有翻些少資本，咁然後就買一啲咧，係咪0006啊？ 你想讲汇丰啊？ 系咪？五啊，系啦，你睇下我唔识嘅， 即系所谓蓝筹股啦， 系啦，系啊，呢个 收利息啊， 系啦系啦，我听翻嚟呢个，我就识呢个 term 啦，同埋我就识呢只字，即系呢个 number 啦。咁跟住之后都唔算俾 tips 大家，因为我就识呢个系咪先？ 系 系啦， 佢即系讲佢识啲咩？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冇啦，我了解咗之后，我都唔知发生咩事。因为咧，我早排咧同阿玲咧，阿玲系读一啲类似经济嘅嘢啦， 系佢有 算系啦，系啦。咁然后佢同我解释，因为咧我嘅概念，我一个 science 嚟嘅，唔系我唔系一个 science， 我系一个 scientist， 系啊，英文咁样先啱 grammar， 我系一个好 scientific person，OK、okay? yeah?。 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嘅概念系咩咧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同 conservation of matter， 能量守恒定律同埋呢个物质守恒定律嘅。咁所以咧，我完全明啦。我冇咗100蚊，我搵少咗啦，咁即系应该有人赚咗嗰100蚊啦，系咪啊？咁即系点样全世界经济跌呢？即系例如 ，let's say 啊， 系 ，let's say A 嘅国家系今年嘅经济差，佢搵少咗200万，咁即系应该有个国家系赚咗200万，系啦。咁个全球经济差系咪火星嘅居民赚咗呢？咁我完全唔明呢个嘅逻辑噶嘛。 系， 咁阿玲咧就同我讲话唔系嘅，因为有人使钱，咁有个人使钱之后，你就有个人使第二嚿钱，咁啊大家一齐使钱，就大家一齐搵钱咯。咁啲钱喺边度嚟啊？ 咁你点讲啊？ 佢解释咗，佢一系咧，因为平时咧小弟就坐车咧就坐阿玲车走噶嘛，系啦，咁佢咧系特登拍埋架车，即系有啲时间嘅唔使追巴士嘅时候咧，佢特登拍埋架车一边。同我解释嗰套逻辑， 跟住之后，跟住之后对话好过瘾。 跟住之后我话，算啦，冇嘢啦，我唔明啊，都系。因为嗰日好似系60分钟师兄杂志咧，佢仲讲紧一啲同经济有关嘅嘢噶。跟住我完全 听唔明， 系啦。但我觉得系需要嘅， 要需要嘅，你去解答同埋。好基本，即系就算你讲到，譬如你买楼嗰啲咧，其实佢里边都有一啲呢啲类近 concept，、 哦、 即系利息，即系你 供楼咩叫利搭利啊？ 咩 P2.5 嗰啲，即系唔系嗰啲 PM2.5 啊 ？PM2.5 唔系嗰啲，系啊咩 P2.5 有 H 啊嗰啲咁样 ，HP2 我识，唔系嗰个 PH2 我识， 系啦， 酸啊嘛， 酸碱度 系啊，1:14如果冇记错， 就系呢啲，因为我哋 呢啲我啊识啦， 因为我直情有一位去到系，因为第时你买楼噶啦嘛，有机会即系唔知有冇啦，即系你会谂啦。 OK， 翻翻 会谂啦， 翻嚟现实添。 对我一定 啱啱过5分钟好美好嘅， 系啊。 讲紧买数码暴龙机，我觉得自己系 afford 得到嘅。 跟住你一讲买砖头，头先系砖头机，而家系真系砖头。即系你都要知道一下，即系你先知道咩叫个市系好定唔好，差定差。跟住之后我就觉得，我睇嚟应该要研究一下，知道一下，系啊。所以我就系听埋我嗰个朋友个经历之后，我更加佩服啦。即系你识得呢样嘢，原来 识劲 劲啊！唉， 系啊，同埋我觉得两个人，如果你真系组织家庭咧， 系好需要。 你真系点都要有一个人要识嘅。 系啊，你攞去，啊、你唔好话咩股票嗰啲，唔识嗰啲唔紧要，识一攞去定期存款，好啊，都要啊。 你知唔知定期存款？ 咩叫定期存款啦？系咪即系你摆钱喺银行啫嘛？系咪啊？ 系啦，不过特别开户口摆三个月唔喐得嘅， 哦， 咁个利息会高过你而家走。 原来有呢啲噶？ 有啊，因为个概念就系、是。反正你嚿钱摆到而家冇用啊嘛， 系啊， 你就应该咧做一啲定期，即系我个人见解啦，我觉得啦比较保守啲啦，戴头盔先买，啲人就话咩啦，系啦， 投资 ball to ball， 系啦，即系呢一类嘅嘢就系你摆喺度三个月唔喐得，跟住个利息就会比平时高啲啦， 系， 系啦，即系呢啲系叫最保守，系啊，即系个概念就 系 咁样样 咯，大家搵多啲钱啦， 系啊，买暴龙机啦，你都系，唔好搞咁多，你都系使翻个旋转嗰度睇，呢啲嘢唔啱你玩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咧喺脑海入边思索得最多嘅一条题目系究竟什么是成长？咁当然啦，都系关睇完电影事嘅。好似啱啱阿波胜喺《笨毒兵团》推介话斋，人大咗咧系要学识一啲投资理财，一啲点样搵钱嘅方法嘅。啱啱有一句咧，我自己呢个时候回想翻都觉得几黑色幽默嘅，即系梗系要买砖头啦，唔通仲走去买砖头机咩？咁大个仔啦！人大咗咧，你会少咗好多嘅冒险旅程，你会抌低咗以前细个你觉得啊系啊呢啲特质好紧要嘅，即系嗰啲勇气啊、友情啊、爱情啊、好奇、纯真、诚实、希望、光明。细个咧会觉得呢啲嘢系非常之紧要，但人大咗之后咧，你慢慢就会被呢个社会磨平咗。究竟我就喺度谂啦，究竟系社会磨平定系你自己磨平自己呢？你会开始介意人哋嘅一啲想法啦，人哋会话俾你知嗰套嘅规范应该要咁做啊，系啊，人大咗啊，出咗嚟做嘢五年咯，你应该要搵30K 一个月啊，系啦，十年啦，你系时候要买楼结婚啦，啊，过多五年啦，你系时候要生仔啦，好似有好多嘅规范喺你嘅脑海入边，而呢啲规范就喺你嘅生活入边，喺你嘅身体上面越加越多，开始越多嘅时候，人总系有个 quota 噶。咁你摆唔到咁多嘢，孭唔到咁多嘢，咁你咪选择抌低咗以前一啲陪住你嘅性格，陪住你嘅特质，抌低咗，唔再冒险咯。所以究竟咩先系成长呢？究竟系我哋放弃咗，定系真系成长呢？ 你有没有找到了想要的快乐？还是已经忽略了生活的感觉？还有没有憧憬看着飞机升降？说起来未变的有几个？还有没有恋上了一些小故事，拍下来最温馨的那一幕？还有没有凭着那一点点本领，挺起来任性地去挥霍？世界有几多规则、道理与教训，教你要安守本分，却没有一种偏执叫将生命热情捉紧。每次我翻开相簿，逐格去细数，总会想念旧时候。我有挂念你，你有没有想想想起了旧事？突然过了二十四，仍然喜欢天真，仍然喜欢简单，喜欢笑。想想几多都改变，突然过了二十四。仍然很多规则不会守，仍然很喜爱自由。二十四，老实说我未想大透。 你有没有成熟都不再相信爱投入过，为何竟得到了伤害？还有没有留住曾经得到过的感动？还有什么能让你感慨？说过要坚守的东西尚有勇气吗？到最后没放弃了吧？又有几多学会妥协然后放下？每次我翻开相簿逐格去细数，总会想念旧时候。我有挂念你，你有没有想想想起了旧事？突然过了二十四，仍然喜欢天真，仍然喜欢简单，喜欢笑。想想几多都改变，突然过了二十四，仍然很多规则不会守，仍然很喜爱自由。十四，老实说我未想大透。 我们因为爱而出现，以前父母以你快乐为优先，长大是转捩点，发现承诺不一定会兑现，然后再没人承诺保证你要快乐。有人用一生都想找回这种感觉，要记得所有忙碌只为带给身边的人幸福。好多年后好多东西你都会拥有，希望你为拥有而换走的不是自由。快乐的真相是和好多你爱的人遇上，一生简简单单都可以是好大理想。 想想想起了旧事，突然过了二十四。 嗱，睇到网上面有人估啊，话凌朝系咪翻嚟录生活进行式啊？你有冇听师兄祠堂啊？已经俾咗 hints 大家，同埋你听下，而家得我一个人踢歌，你估下边个节目先真系录音？四点钟之前啊，听我新鲜人你份听嘅二十四啊，大家自己估下啦，拜拜。